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唐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，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李千一，来自中关村一小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小黑羊的故事。在雪白的羊群里，有只小黑羊，它因为自己黑色的毛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，因为不管它做什么都不对，而且牧羊犬保罗还想把小黑羊卖掉，这样保罗就拥有了世界上最整洁的羊圈了。但一场突然到来的暴风雪改变了这一切。读了这个故事，让我懂得了不同只是每个人的错色，不是不对，不同有自己的价值，可以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像彩虹一样，颜色丰富又美丽。你想知道最后小黑羊有没有被留下来呢？快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我们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外国的大朋友伊丽莎白肖为我们写的，是由金银花和蔡云飞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黑羊。整个冬天都被冰雪覆盖着的高山，终于迎来了春天。春天到的时候，积雪慢慢的融化，植物开始发芽了，山坡上露出了绿色，到处都是生命的感觉。有一位放羊的牧羊人就生活在山脚下，他有一只牧羊犬。哦，对了，就是帮助牧羊人放羊的狗，它的名字叫保罗。这只牧羊犬帮助牧羊人管理着一大群羊。白天，羊儿们在明媚的阳光下悠闲地吃草，尽情地玩耍。牧羊人就坐在石头上织毛衣，他把用羊毛做成的毛线织成了袜子，织成了围巾，织成了毛衣，又织成了毯子，然后拿到村里的集市上卖掉，换成钱。每当牧羊人织毛衣的时候，牧羊犬保罗就会蹲在他的身旁，比平常更有精神地盯着那群羊。每当牧羊人发现有的羊跑得太远了，可能会离开羊群走丢了，他就会拿出一只木头的小哨子，吹一个短音，嘟，这就是对保罗发出的信号，是告诉他快去把羊追回来。保罗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，他总是飞快地跑过去，把跑远的羊赶回来。当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，要回家了，牧羊人就会拿出木头的笛子，吹出一个长音，嘟。对保罗来说，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时间来了。保罗呀，大声地叫着，跑到远处，把所有的羊赶进羊圈里。啊，一只都不能少。羊一只一只地跳进羊圈，牧羊人大声地数着： 一、二、三。二十一，二十二，二十三。 等所有的羊都安全回到羊圈以后，牧羊人才会把羊圈的门关上。在牧羊人放的羊群当中，所有的羊羊毛都是白色的， 就像山上的雪，只有一只黑色的小羊，它的毛是黑色的。每当牧羊犬保罗指挥羊群的时候，他对羊群说：汪汪，向左，汪汪，向右，汪汪，停下，停下。其他的羊都会乖乖地听他的命令，只有那只小黑羊，他总是在脑子里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所以有时候他好像没听见保罗的命令。汪汪，向右。诶，小黑羊却向左转了。汪汪，停下。可小黑羊却继续往前走，这让保罗非常不高兴。于是保罗向牧羊人抱怨：不不，那只小黑羊，那个家伙总是不听我的话，还有那个家伙想的事情太多了，羊根本没有必要思考，他们只要听我的命令，做好一只羊，好好吃草长羊毛就可以了。其实那只小黑羊也希望像别的羊一样长着白色的毛，于是小黑羊去向牧羊人请求说： 咩，我的毛漆黑漆黑，就像炭一样，只要我犯一点错误，保罗马上就会看到我。咩，请你给我织一件白色的外套，这样我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发现了。 牧羊人对小黑羊说： 呵呵，你完全不需要这样做，你是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羊，每次傍晚羊们回到羊圈，我在数羊的时候都很容易犯困，因为这些羊长得都是一个样子。但是我的小黑羊，每次看到你跳过栅栏，我都会突然醒过来。特别是你不小心被栏杆绊倒的时候，呵呵，我马上就不困了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根本数不清有多少只羊回到羊圈了。 牧羊人很喜欢小黑羊，可是牧羊犬保罗却希望羊群能有良好的秩序和纪律。他不喜欢小黑羊从来不听自己的命令，又经常一个人跑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所以保罗每一次见到小黑羊都对他凶巴巴的： 不不，你给我等着，不不，等剪完羊毛就把你给卖了，到时候我们的羊群就变成最整齐最漂亮的白色羊群了，不不，你这只讨厌的小黑羊。 小黑羊很难过，它难过地看着天空，就像羊毛一样轻柔的白云。 咩，牧羊人说过，那些白云是善良的小羊变的。咩，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朵白云。 突然一阵风吹来，从山的后面飘来一大片黑色的乌云，天空变黑了，马上就要下雨了。小黑羊想赶紧告诉同伴们马上要下雨了，不过没想到牧羊犬保罗挡在了他的前面。 不不，不管是要告诉大家下雨，还是命令大家躲起来，都应该是我来负责，用不着你这只小黑羊来管。不不， 很快天气变了，明明是春天，可天上却掉下了大块大块的冰雹，那些冰块啊，砸在身上疼极了。然后风变得更大，又下起了暴风雪，暴风雪把整个山坡都盖上了一层白色。牧羊人慌张地站起来，大声地喊： 哎，糟糕，织好的东西淋湿了，可不行。喂，保罗，我们快把羊儿们叫回来，现在赶快回家。 于是牧羊人带着保罗拼命地跑，拼命地跑，跑回了小木屋。不过这时候羊群还在外面的山坡上。牧羊人和保罗进了屋，牧羊人脱下湿乎乎的衣服晾在火炉子前面，把它们晾干。 哎呀，全湿了， 瞧瞧，我的衣服全湿了。哦，羊群应该不会有事，它们的羊毛很厚，很暖和。来，我们烤烤火吧。 牧羊人坐在火炉前烤火，又喝了几杯酒，让自己暖和起来。不知不觉的，天黑了。窗户外面的风还在呜呜地刮着，下着暴雪。风的声音一直在牧羊人的耳朵边响着。牧羊人开始担心那些羊了。 哎呀，羊儿们不会有事吧？要是在风雪里他们跑散了怎么办呢？啊，真希望明天能见到他们都没事儿。 保罗趴在床边的地毯上。不不，请不要担心，我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回羊圈，所以他们都会老老实实地待在那儿，不会乱跑的。不不，放心吧，主人。 保罗伸着懒腰，就快要睡着了。 可这时候，外面山坡上的羊群呢？他们刚才突然看到刮起了暴风雪，下起了冰雹。他们也看见牧羊人和保罗突然回家去了，这让羊们很害怕。 没，越来越冷了。 没，保罗跑到哪儿去了？ 没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 这个时候，小黑羊大声对大家说： 咩，我曾经看见附近有一个山洞，我们可以躲到洞里去躲避暴风雪。哦，就在不远的地方，大家抓紧时间跟我来吧。 于是，在没有牧羊犬的命令的情况下，小黑羊成了大家的首领。他带着羊群冒着暴风雪开始爬山。他们绕过巨大的岩石，躲开大大的深坑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，一直到半夜，暴风雪还在拼命地下着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山洞。 咩，大家快进到山洞里，靠在一起，互相取暖吧。 咩， 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去下面找牧羊人。 小黑羊说着，让羊群们都挤在一起互相取暖。第二天早上，下了整整一夜的雪终于停了。牧羊人急忙地带着保罗出了门，他们瞪大眼睛往四处看。 哦，山坡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，这真是太难找了。羊群是白的，雪也是白的，这样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？ 唉，牧羊人很难过。 唉，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牧羊人呐！我把所有的羊都给弄丢了。我真希望昨天我少喝几杯，晚一点回家。 保罗不太明白。不不，真奇怪，没有我的命令，羊群会去哪儿呢？他们那群笨羊什么地方都不认识。不不。 就在牧羊人和保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他们看见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小黑点儿在动。 哦，保罗，快看那儿，山坡上有个黑点儿！ 牧羊人激动起来。 那可能是我们的小黑羊，来，保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牧羊人带着保罗拼命地跑了起来，他们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。走近一看，果然是他们的小黑羊。不光是小黑羊，他们还发现了原来以为走丢了的白羊们，大家都躲在山洞里，一只也没有少。牧羊人高兴地抱住小黑羊。 嗨，我的小黑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根本不可能找到羊群。 牧羊犬保罗呢？ 他心里有点酸酸的。 不不，好吧， 他唯一能干的事情也就是容易被我们看见了。哦哦， 很快乌云散开，太阳露出了头，积雪正在慢慢融化。保罗开始赶着羊群下山。 呜呜，全体向前走。 可一路上，牧羊人都把小黑羊抱在怀里，不让它自己走路。一直到了山脚下，他们回到了羊圈旁边的草地上，牧羊人才对小黑羊说： 嘿，我跟你说过，你一直都是一只聪明伶俐的小黑羊。 又到了修剪羊毛的时候，牧羊人把每一只羊身上厚厚的羊毛都剪了下来，装满了袋子。白色的羊毛装了十个大袋子，可黑色的羊毛只有一个小袋子。 保罗说：哦哦，既然已经剪完了羊毛，我们把那只小黑羊卖掉怎么样？只要它不在，我们的羊群就能成为全世界最有纪律、最听话的羊群了。 可是牧羊人却摇了摇头说： 吼吼，我完全不需要这样做，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。一直以来，我织的所有的东西，衣服、围巾、袜子、手套都是白色的。如果我用黑色的毛线在上面织出一些漂亮的花纹，会怎么样呢？ 于是啊，牧羊人用黑色的毛线在白色的袜子、围巾、毯子、手套上织出了各种各样的花纹。当他拿到集市上去卖的时候，人们觉得这些花纹的衣服、手套非常漂亮，他卖了很高的价钱。之后他用这些钱买了好几只黑羊。很快，黑羊和白羊生下了新的小羊，羊群里有了黑羊、白羊，还有黑白斑点羊，每一只都不一样，这简直太棒了！啊，每一只羊都是特别的。 吼吼，现在我羊群里的每一只羊都是最特别的啦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《听听糖耳朵》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的妈妈有好几位朋友来家里边做客，吃过饭之后，大家嘻嘻哈哈的在一起聊天。妈妈的其中一个好朋友聊起来自己孩子取名字的故事，她说她老公姓周，她姓夏，让大家讨论讨论将来的宝宝叫什么名字好呀。其中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，想好了一个简单的名字，你老公姓周，就叫周一。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纷纷打趣说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名字还有延续性，一口气儿可以生七个，从周一到周七。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，问了这么一句，哎，你这样排序下来，